见心灰尘连连， 贤弟在此，他说对牛弹琴，哎呀贤弟呀，这个牛儿的的乖乖就是你家的两兄长， 臣记得在此，先帝亲口与我为媒，应台呀，应台。 应天孙叫我相帮抓进去，应天孙叫我花轿抓去天，叫三四九里的家下跪。本难妻子飞起了。 下面是梁山伯与祝英台当中的山伯临终。 山伯儿啊，你的母亲又出家回来了。母亲，你回来了，儿啊，为娘回来了。英台他来不来呀？儿啊，英台说他不能来，他不来吗？ 儿啊，岂有银台的属性在此？唉， 大云呀亮很难骗，儿呀你要多保重，这是银台的亲事。再过两天应天要出家了，儿啊你要保重，弟弟母亲不孝儿又要言背叛啊。 黄泉连路， 演唱的一组阳具选段，今天就请您。